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十一集，程海东在蓝河家一直聊到晚上，蓝河才起身送他下楼。 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上回见脏东西后，回来我就上庙里请了道平安符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晚上睡得安稳很多了。 程海东说着，还把符露出来给他看。是吗？那不错啊。 哎呀，你别老敷衍我啊，你怎么就不信呢？ 哎，我也不是不信，就是觉得你别老整天想他，越想精神越不好。哎，而且你可以去觉慧寺啊，比较出名，既然都是买，不如买老字号的更安心。他原来也只听说觉慧寺名气大，但有了之前的经历，知道觉慧寺在阴差那儿也挂了名，那可以推荐给程海东了。程海东一想， 哎，也是，回头我就去觉慧寺。 到了楼下，程海东让他别送了，开车小心点儿。蓝河站在楼门口嘱咐了两句，准备回去时，英韶也回来了。英韶还带着两个师兄弟，手里或拎或抱着香烛祭品。蓝河的目光在他们的烧鸡上流连了一下，见英韶也看着自己，微微一笑道：都是骗子吗？ 是。 什么啊？一进门，英韶的师弟们就抱怨道： 哎呀，什么世道啊，还要自称骗子。 英韶冷静地道：那你们希望我咋说？ 告诉不信邪的邻居我们是古寺， 但他一定不知道啥是古寺，对吧？那就说我们是一种加户型宗教服务供给者。 加什么？妈呀，念过大学就是不一样，每次都吵不过英韶师兄，连他说的啥都只半懂。英韶一声招呼，三人开始摆设祭品。 哎，师兄，最近京城好像越来越乱了。哎，师父说的，能出人头地的机会就是现在嘛。 我倒是想啊，但是京城能人辈出，连师父也不一定能啊。 哎， 还是把生活费先赚够了再说吧。 英韶仔细查看无误后，带领师弟们一起唱焚香曲，另外也准备录视频，这是要给雇主看。为了挣钱，这年头大家的业务范围都越来越广了。搁以前，养古鬼哪管什么安魂呢？他们接的这活儿是安抚亡人的灵魂，传达后人的话，希望雇主的先人过得好好的，也庇护子孙。300块一场的活儿，都是干习惯的了。英韶开口就唱： 一柱清香到八方，城隍鬼差来引路。 咒语这玩意儿，就是不管灵不灵，听起来反正特别厉害，动不动让鬼差领路，神仙给自己干活。英韶这才唱了一句，就觉得心口的金蚕骨有些躁动，似乎预兆着什么。随即屋内阴风大动，师弟张望了起来，神色紧张，窗户都没开，哪来的小凉风？下一刻，一道白色的身影穿墙而过，头顶是高高的帽子，上写来都来了，大半张脸都被面具遮住，手腕上绕着锁链，腰间插着扇子，正是阴间无常打扮，开口便是： 哪个喊鬼差？ 三个人哑口无言，都傻了，他们怎么还真把阴差招来了？就是吹吹牛。 以前从来没招来过啊。阴差怎么可能每天闲着没事儿，尽答应他们这些业界小透明的活动呢？而且只唱了一句而已啊，这什么水平啊？别说师傅了，就是师傅的师傅也做不到吧。只见那位无常很自来熟地走向他们的供桌，吃起了烧鸡。因为英韶有点穷，这烧鸡其实还只有半边。他一边吃一边说， 什么事要帮忙？捎信给亡魂吗？ 是，劳驾您了。 英韶这时还未联想起自己之前的遭遇，只是觉得不可思议。 咱们不是请的城隍阴差吗？ 这各地城隍就像是阳间的各地政府，寻常有什么事都是先报给城隍这一机构，再往上层层报给阴司。这么形容吧，就像他们只打算叫个片警，结果重案组的来了，而且这重案组头上的帽子写的怎么还是来都来了。但他们压根儿也没见过几次阴差，哪敢开口问这个，万一惹怒了人家怎么办？蓝河也听到了，不自然地动了一下。 哦，没听清？ 三人都不知道如何回应。 这时金蚕谷动弹传递信息，英韶一感应，这才忽然反应过来。 您是不是之前在哪儿救过我？ 可能是吧，不记得了。 他说着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他们带回来的外卖炸串，真是毫不掩饰的目光啊。 面对救命恩人兼阴差，英韶一个吃阴间饭的，当然迅速把炸串端了起来。 这个您要尝尝吗？还有香火。 蓝河直接无视了香火，别说这一刻他更想念久违的炸串，作为一个生魂，对吃香火也不是很感兴趣。鬼神吃东西和人是不一样的，子不语里就说，一切饮食嗅而不吞，热物被嗅，登时冷矣。鬼神进食，进的其实是气，精气、热气并不必真吃，而精华被享用完之后，食物自然就失去了滋味，东西无故，味道淡如水，热的也变凉了。只见无常大人吃饱喝足了，为他们写信捎去阴间，就要离开。 等等，不知道大人尊姓大名了？ 英韶紧张地问道。 蓝河在演艺圈都没起艺名，更何况是阴间。他想到严三称呼自己那句，便含糊说道， 叫来哥吧。 无常离开后，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半天，才真真切切感受到他们刚才把阴差招来了。 英韶把视频调出来一看，只见虽然没有花掉，但里头他们唱了一句后就对着空气在说话。英韶的兴奋忽然落下去了一点。 哎，你们说老板要是看了这玩意儿，他能认可吗？ 当然不会呀。 虽然他们是真的请来了阴差，但鉴于拍不出来，可能还要重录一遍给老板交代。 英韶看了看烤串，他只听说鬼神享用完的食物会失去味道，却从未遇到过真事儿，忍不住拿起一串尝了尝。 咋样？ 师弟也紧盯着他问道。说起来，这本来是他们的夜宵。 英韶品了品， 确实是一点味儿也没了，有点像面筋。 哎，面筋？ 哎，那咱再撒点孜然粉和盐，咱烤面筋吃吧，别浪费了。 英韶吃完后出去丢垃圾，正遇到邻居也提着一袋垃圾出来，两人相对点头一笑。蓝河虽然是用魂魄享用，仍觉口中有余味一般，满足地抹了抹嘴巴。 此也消了， 英韶笑问。啊，哎，你也是啊？英韶打了个嗝， 吃了点烤面筋。 哦， 啥？哪儿来的烤面筋？刚才他怎么没吃到？ 蓝河把给老白的纸牛纸马都折好了，刚好他有空自己来拿了。 喂，再给点钱花，马上要4月18了，点齐牛马，我这就要上庙赶山了。 上去干什么？参加庙会吗？ 蓝河不解。老白震惊地看着他， 拍马屁去啊。 民间两大香火最盛的女神，南边是妈祖，北边就是碧霞元君了。一个是海神，一个则是山神。蓝河是南方人，所以对这其中的关系不太了解。碧霞元君究竟何人？他道场在泰山，全称为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，也叫泰山娘娘，是泰山府君的顶头上司，那位主管阴间的东岳大帝之女。也就是说，她是老白最顶头大老板的女儿，别人可以不理，她过生日，阴差们当然要去送个礼，像严三她肯定不必送。也不用都赶到泰山去，那也太大阵仗，太麻烦了，自己片区或周遭有庙供上便是了。供奉碧霞元君的泰山行宫遍布各地，成千上万，但是在京城就有三山五顶之说，都是他的庙宇。之所以称为顶，是沿袭泰山顶上碧霞祠的说法。五顶之上又有第六顶，金顶庙赶山，由皇帝御封。过去香火鼎盛，甚至会吸引许多外地人来上香。老白让蓝河折的纸牛纸马，一是用来驮礼物上山，二他本身也算份礼物。 我帮你一起去送吧， 蓝河主动道。这庙赶山此前在他心目中就是一个民俗旅游胜地，素斋有那么点点出名。 哎呦，你不是特不愿意出外勤，现在怎么又乐意了？ 老白这话说的还挺阴阳怪气的，不过他还是立刻道， 那就去吧，现在人手够紧张的。 庙赶山，此处海拔1000多米，古时候路还未修好时，上山进香很是辛苦。从京城到山脚下就要大半天了，崎岖的山路更是要花费整日来攀爬。现在阳间把道路修整好了，也便宜了阴间，毕竟阴间许多桥路都是依附阳间。老白提着红灯，身前赶着一大队驮满货物的纸牛纸马，蓝河也提着灯笼跟在他后头，若是有火气弱一点的人，大概就能看到两盏红灯在夜里飘了。民间传说阴兵过路，正是这样的情形。蓝河来京城几年，从没上过庙赶山，听说这里现在还会举办庙会，这次倒是出差来了一趟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